政治，民生起義。 My Radio 2014。 即系你老哥而家做紧嘢，我希望就唔系即系尽一切力量去搞到佢一拍两散啦。 我梗系唔系一拍两散，我只系 佢将个交俾你，踢俾你。 呢句可以剪出嚟做三弊。 香港人系从来都唔中意政治啊，中意鲍鱼嘅啫嘛，屌你老味，中意捞历史，中意法拉利，中咩意政治啫？系咪先啦？其实嗰啲里边有好多嘢系唔系政治嚟嘅，嗰啲系啲民生嚟啫嘛，条街我逼得滞。好多人，嗰啲人唔係香港人嚟嘅，咁咪中意政治咩？你唔撚中意個條街咁多人，咁又係中意政治咩？黐撚線，都話我係中意政治，係咪先啦？ 解決條街冇咁多人嗰啲就搞政治， 係啊，唉，冇撚錯啦，係啊。 雲家，酋長球場係佢嘅玩具。韦拉走咗，冇人记得啦，冇人记得咧，佢就开始佢个魔练就出嚟。加里利维尔明确地指出，阿仙奴当日三条战线前中后点样如何被该话你嘅球员切断，或者一啲质素比较低级嘅球队咧，就好容易俾佢汤穿嘅。咁但系问题而家爱华顿都做得到，同样系可以汤穿你嗰队质素比较低嘅球队，就叫阿仙奴，就叫阿仙奴啊，扑街！ OK， 今晚我哋 又得翻三条友啊！如果我哋唔请阿老大嚟，得翻两条友，两条棍，屌真系！ 你单天保自尊， 得噶， 犀利喎，大佬！ 冇你，我谂住今日集可以即系收工噶啦，大家 自尊宝嚟喎，你 可以放假添。 系啊，因为好在你老哥应承你，咁我哋就顶先 嘅啫。我哋就叫应承一人嘅，一定要做到。虽然咧今日咧就唔好意思，我一阵间会有啲事，我要走。 系一阵间我哋就即系大概做到踏十到咁啊！阿老大就走先，咁我哋就继续做埋嗰。一啲時間啦， 真唔好意思啊，咁多位，唉，真係打擾你嚟， 即 係幾廿分鐘啊！ 嚟緊係復活節啊嘛，咁所以我哋要即係先試豬死地而後生，係嘛？咁就 好啦，喂，閒話有題啦，喂，我哋一嘢就進入呢個情況啦，喂，今日聽講呢個謝長廷埋呢個蘇貞昌都先後啊，蘇貞昌先。跟住謝長廷又在後咁又退出呢個競選呢個民進黨嘅主席，話點睇啊，老大？ 嗱，我冇咁講大啦，即係我哋路過嘅老人家，即係由始至終咧，我哋今日咧就其實咧，點解我應承阿二方兄上嚟？最主要啊，即係復茂咧學運啊，退咗朝啦，黑潮退咗朝啦，咁係咪即係叫做話一邊咧就講話遍地開花，另外一邊咧就叫話總算平息咁樣啊，即係話就做一個 end up 啦嚇，大龍鳳啊，咁啊揮息件事。 其实双方都觉得是 happy ending。 是啦，那整件事呢在这个什么结局来讲，在我个人来讲，我觉得是好事。即是起码大家没有一些不愿意见到的，就当然不要说鸡翼当是飞机嘢，就话好似血腥镇压呢啲啊，屌真系废话嚟嘅，即系唔好提呢啲嘢，呢啲废人噏嘅废话，即系根本两面唔同嘅嘢。 将佢比喻到成六四咁，屌你呢啲嘅 差唔多，屌差太远啦。即系我哋又好睇几个层面去睇，由第一日开始，我系好早在香港嗰边咧，我俾人冒住俾人狗血淋头咧，就话呢件事系我一路判断咧，就根本系。男女之间嘅对决咧，选前热身赛啦，结果今日就真系开冚第一炮啦。开冚第一炮咧就话，谢长廷啊，苏贞昌应该谢长廷，跟住有一个蔡英文有冇退咧？大家冇， 蔡英文梗唔退啦。 嗱，因为点解咧？ 过出嚟选， 嗱，而家咪即件事就真系好老实讲，就好清楚噶啦。根本就话，即系我又话。 林非凡、陳維廷、魏陽都是小英基金會。咁尾喺學潮發展到十八號、八號、三十幾號咧，就已經有傳出嚟咧，就話喂，佢哋原來攞緊小英基金會嘅攻讀生人工啦，攻讀生即係半攻讀，即係香港嘅 part time day release 啦，可以咁講啦。 我講得難聽啲，職業學生。 唔好咁講，人哋人哋做嘢啫，你就唔啱。 讀到28歲都仲係學生， 咁人哋博士嚟噶嘛，大佬做到老學到老啊嘛。 真系啊，有啲偏见啊！ 咁唔好，我哋唔好有偏见。虽然我哋点谂，咁嗱，咁佢哋呢个咩背景咧？就正如我所讲啦，如果你一开始蔡英文唔出嚟切割嘅话，咁呢条数一定要计落你度。再加上今日咁嘅情况出现，喂，大佬啊，你都几难话系唔系你嘅成件事。咁成件事我哋就既然系咁，我哋就阴谋啲咁样讲啦。反正都俾人闹开啦，咁我又阴谋啲咁样讲啦。成件事俾我去推测嘅话。啊，即系嗰边有个叫福尔摩乜啦，咁我哋唔可以叫福尔摩海噶，我哋叫系咪先？神探李落海都系，唔好李落夫啊，李落海推人落海嗰、那个。成件事俾我感觉就系黄金平愤愤不平，前几个月俾老马咁样摆上台，喺度出走去马来亚嫁女嗰时候，即系人生喜事，突然间咧收个晴天霹雳，又话关选嚼佢，一阵间我会讲到阿马生嘅，我会拍台嘅。晴天霹靂，咁啊懷恨在心，咁啊聯絡埋呢個民進黨嘅黨鞭，因為同佢一齊牽涉個關説案嗰個咁啊柯建明，因為柯建明咩咁單案嘅，已經咩咁單案嘅，如果呢個關説案再入埋去咧，就佢肥婆坐塔噶，笠得冚噶啦，冇得走噶，所以佢就垂死，一定死雞撐飯蓋，趕狗入窮巷都要噬你兩啖啦，係咪先？即係我哋古語有云，即係啊。穷寇莫追，围城撇血咁啊，梗系道理噶嘛。咁啊，最扑街你又打黄金平唔死。嗱，好多香港人唔明白一样嘢啊。黄金平佢系国民党，好多人喂、哎，我取消咗国民党党籍，点解仲可以做立法院院长？因为台湾嘅法制咧，黄金平咧系叫做不分区立委噶嘛。佢系叫即系有啲类似香港嘅功能组别，有啲类似佢嘅比例代表就系国民党占54%， 分到几个位， 就算分到几个位，黄金平排第一位嘅， 排第一位一定要装水。 系啦，佢 所以出边有啲戆鸠人咧，点讲咧？哎，个黄金平啊，屌你呢次之后咧，即系摆平啲学生，佢选选乜都得啦，选个烂咗根本就唔系选出嚟嘅， 咪系咯， 唔识就冇出讲。嗱，尤其是一个最大嗰个网台嗰啲人， 唔讲啦，咁啊，冇帮人宣传，冇帮人宣传， 冇 帮人宣传， 话佢唔捻识台湾就唔好 讲。今次我哋都讲好多香港人系盲目，系唔识台湾嘅。嗱，好似话黄金平呢样嘢，因为佢系立法会嘅委员，立法委员系互选噶嘛，所以喺个大法官去经过二审，点解话判黄金平赢？就是因为他是立法会里面立法院里面是委员互选的嘛，就如果一旦没有这个党籍影响到他，但是台湾的法制呢三审才定现的，但是几时三审呢？起码年几之后就真的好像就是总统选举的了，到时呢就变成整件事是政治问题的了，即刻被人炒作的了，所以这个呢我们常说马英九这个戆居，我们讲一下先，成件事就佢哋两个即系有呢个动机，佢咁样去搞呢单嘢， 有呢条伏线啦。 再加埋小英基金会，因为嗱，大家好唔好忘即系熟台湾嘅都了解嘅，好多人话小英代表民进党一定赢咧，嗱又未必噶，又唔好咁样睇啊。因为点解民进党里边山头嘅之多咧，就不亚于国民党。 新潮流落咩？苏最咩新潮流系？ 系啊，福利国联线啊，即系美丽岛系啊，咁啊大佬啊，要分得好仔细噶。前两日，民进党里边有一个重量级嘅中生代叫赵天麟，赵天麟咧就系谢长廷嘅头马，中生党安排嘅头马，就出面发表一篇嘢，就话佢建议民进党里边嘅老前辈。在这次学运之后有个反省了，要退下来了。这些叫什么？逼供的了。逼供的了。我大佬我养你这么大，这些叫原来养狼狗咬春袋，不知道是郁闷一个。原来有好多人咁啊！原来好多人都系养狼狗咬乜乜咁啊！真系咁啱啱有一个冇春袋就冇事，就冇事。啊，佢嗰养嗰几只狗仔系零舍叻喎，养狼狗咧就系要狗乸先养到嘅， 磨狼拍。 唉，你真系冇计喎！原来呢样嘢，如果佢真系会咬落嚟，除非你冇啊，天下无敌啦！呢样嘢就系咪先？咁样嗱，佢咁样逼一逼咁样，就真系今日有咩事发生就出咗嚟。咁样嗱，喺一个政治的操作嚟讲咧，咁蔡英文为必赢咧，我睇咧就即系呢件事我哋讲咗话，黄金平 柯建铭联络蔡英文咁样发动，咁、 嗯、 样其实呢单嘢咧，话民进党内部咧，咪系咪即系话全力支持咧？成件事点发展嚟睇咧，就唔系话真系咁，即系跟得上嗰个学运啊，反而系学运扯住民进党之后就推翻开佢、 嗯。 能够做到呢样嘢嘅，真系真系得蔡英文一个。 你睇呢个高雄市啊，陈菊已经有啲唔同嘅。 冇陈菊加二市苏志芬、台南嘅赖清德都讲明，喂服贸如果有利嘅，冇理由唔签啦。所以由始至终呢件事咧，好老实讲，就同服贸啊无关嘅。真真正正咧，就真系蓝绿之争，同埋党里边嘅招。嗱、嗯，好老实。香港玩政治呢啲學上下堂啦，蔡英文呢啲咪叻咯，直至邊時成個學運去扭轉呢？美國佬喺一個禮拜內發五次聲明，其中一次咧就話包括啊呢、這個個。萧美琴去告约，告预咗十万个白宫拉前，就谂住美国都有个回复，你嗰啲直情话喂 唔啱啊，你唔好搞啊， 唔个唔啱法治，唔同民主，唔系唔好搞啦。咁当堂鹌鹑噶咯噃，即刻收声，跟住美国几个人。都重量級嘅人 重量級的 都出面去講，喂呢樣嘢唔啱，民進黨即係咁樣做咧，就違反咗即係中美嘅共同利益，講到咁樣嘅咯噃，咁樣即係所以就成個局勢鵪鶉咗， 即背後啲大佬已經係嘛？ 係啊，即係成日我哋都話啦，你睇台灣問題唔係淨係睇台灣內本地嘅問題，都唔係淨係睇兩岸問題，台灣同香港唔同一點喺邊度咧？而家冇台灣問題，係只有中國同美國嘅問題，你中意啊？唔中意又系听又系咁，唔中意听又系咁，呢个系现实嚟噶。人哋喂，好老实讲，大家你点样争马英九？包括我，一阵间我会讲我点解争马英九。你点样争马英九都好，你唔能够否认一样嘢，马英九喺2008年当选以嚟，中美关系啦，中美就即系话大陆共产党同埋美国嘅关系系未试过咁好嘅，未试过好似而家咁稳定嘅。同埋你话台湾嘅经济，好似陆营嗰度一路话台湾啲经济哦好差，点样冇出路啊？点样乜，好老实讲， 差得过你嗰八年， 冇错啦。你呢六年系明显有好转，同埋我问过台湾一啲咩好朋友啦，喂大佬你话系差咩？喂？而家商量人哋年尾獎金係攞六七個月嘅，佢哋唔係計商量嘅。台灣好得意嘅，年尾有年 尾獎金啊嘛，嗰、那個花紅啊嘛， 花紅啊分崩離時嘅，好興嘅。嗰陣時候我最記得咧，八九十年代咧，我喺台灣呢張報紙嗰度做咧，嗰陣時係崩離有十幾個月㗎。係 啊，好犀利， 好勁㗎，好勁㗎。 尤其是一啲電做電子嗰啲， 係啊，好勁㗎。 而且佢哋仲有啲咩端午啊、重誒、 中秋一年三節， 係啊，仲有一年三節㗎嘛。 係啊， 即係你唔好淨係睇嗰份薪水，你將呢啲加加埋埋。其实那个薪水其实好劲， 佢嘅薪水可能系即系平时即系而家讲紧咪22K 啊， 其实唔止噶， 好极端嘅啫，屌你即系等于 极端嘅，22K 你请唔到人噶， 等于香港你揾一啲攞综援，佢一世都未食汉堡包一样啫嘛，你攞个最极端嘅例子出嚟， 冇错，即系你 话放大嗰22K 去， 你即系今日啦，好老实讲，我最低工资你请唔请到个洗碗啊？老实啦， 即系请唔到啦，大佬， 即系可能佢系个 你冇8000蚊，你唔好出声添啦， 请唔到啊，我皮都请唔到啊， 因为佢用嗰个即系。唔好睇佢平時嗰個出糧，可能係即係相對係偏低，但係即係佢喺中秋啊、美牙啊， 好勁 嘅。呢個即係發花紅，好犀利噶，求求其都四五個月。咁你四五個月你攤翻平均， 你咪將佢乘一乘佢咯，個月一年有幾多錢咯，係咪？所以即係你唔可以睇一單一個月嗰個嗰份糧。 同埋你話呢幾年你。即係又好又即係大家即係公道啲咁樣講。 你話即係紅海集團，即係講就講啦。紅海集團年尾嗰個即係美牙，哇！萬眾期待真係大佬，佢哋 好勁㗎， 好勁㗎嘛！ 限限地最少嗰個六個月， 咪咯， 係你而家嘅 basic salary 六個月，好勁。香港有邊間公司做到？ 新聞都要攞嚟播嘅，屌你老母！佢啲美牙要， 你仲有喎？佢求其都攞即係現金抽獎都即係抽出嚟講幾百萬喎，十萬八萬。 你就用台幣都好金噶啦，大佬！香港啊，贏部電視好巴閉啦， 咪？唔係啦，所以佢哋即係。 我哋講埋先嚇，呢幾年咧，你仲有兩年啦，呢六年馬先生做咗之後，呢六年好老實講，仲有兩樣嘢咧，就 其實很多歷史性的經濟協議，好像說跟紐西蘭和新加坡簽了個經貿協議，令到台灣的一有外向型經濟做貿易不斷向外發展緊嘅，發展緊係有經濟是有好轉過的，就大家公道一點。同埋有一樣嘢，佢比香港仲犀利個護照，台灣護照在2008年之前。是很少國家去到的， 是不知幾十個而已， 是幾十，一定不會超過100個，但馬先生做了之後是132個，現在是包括香港都不行，是美國可以直接進去的。所以說你說是不是真的即係好似話陸營話齋話乜嘢嘢冇做到咧？咁大家要公道啲咁講，唔係咁話。言歸正傳話呢次事件，好多人點解去判斷一個失衡咧？其實我好老實話俾你聽啊，方哥，今時今日喺台灣。最憎馬英九的人，很多人都話：，梗係陸營憎佢啦，錯。最憎馬英九是深藍，係深藍的人是最憎馬英九的。呢單事件嗱，點解憎馬英九呢？嗱，馬英九佢由2008當選以嚟，大家是萬眾期待。第一，佢扭轉了李登輝的戒急容忍，扭轉了陳水扁和國嗰八年，嗰啲所謂道行逆施、是非不分、只問顏色、純粹民粹操弄嘅嘢，我哋好希望馬英九係可以扭轉過嚟嘅，但係佢呢六年係冇做到，尤其是嗰個所謂嘅教育改革。今次呢班學生好多係就係陳水扁時代嘅教育改革、深化教育改革，你願接陳水扁嘅教育改革出嚟嘅，一受害者出嚟嘅，成個國家冇是非觀念。冇嗰個所謂嘅憲制法治精神，就係呢班人咁樣搞出嚟嘅。嗱，一陣我哋一啪啪講，睇下有冇時間講到話個都係直接民主嗰樣嘢。而呢樣嘢呢次咁嘅學運，因為嘅學生去種種好過分咗嘅嘢。嗱，香港有啲打卡女王又好，嗰啲咩大台嘅戇鳩佬又好，佢話呢班咁嘅台灣呢個學生咧運動咧，係對台灣未來舉足輕重嘅影響啊！佢其中一樣嘢叫所謂民主嘅選擇，你搞清楚一樣嘢，呢班學生係推崇咩啊？推崇共產主義， 無政府狀態。 推崇毛政府，推崇共产主义的，因为记不记得有个老人家叫史明推了出来的，林非凡出来，这个是台湾的共产主义先行者来的，老闆你搞清楚先去打卡啦。咁你而家你喺香港你反映啲咩呢？你唔好同我讲咩死事啊，我大佬，我系死狗，我认啦，我系死狗嚟噶，见到你班咁样，我仲唔死狗啊，大佬，旨意你无限期绝食，几开心啊！然之后你就扑去上海争普选，屌我哋去上海街搵碗上海面食好鸠过啦，上海争普选都白痴嘅呢班友仔，一系大佬，即系旨意佢嚟，你惊唔惊？我就好惊啦， 表达立场啊 嘛，唔系啦，即系你。同埋你係做美工啊，做勞作咁樣，縫纖機咁樣，又俾人一夜過一棟啊，兜巴冚過嚟，好多假嘢㗎，我送本真嘢俾你，屌一人你邊度夠人玩啫？你都話啦，你淨係香港，你唔使搞咩㗎啦，一個五區公投，唔好講咁多啦，辭職公投你最快。屌你做咁多跳咁多跳咁多茶舞做乜 Q 啫？直情入戲肉啦，係咪啊？ 嗰幾個超級議員辭職咪得啦？ 咪係咯，同埋老實講，好多人話喂馬英九689就689萬啦，香港係個689，佢就好似梁振英。嗱，良心講一句，你問我咧，馬英九就真係唔係梁振英，因為佢始終係689萬人，佢始終係帶住藍營好多嘅希望入去。同埋我提醒大家，2012年馬英九嗰屆選舉，佢當時係民望20%。我清楚記得香港有好多好知名嘅所謂嘅評論員啦，我唔開名啦，佢都私底下問我四海，喂呢次應該蔡英文贏喎，我可能我唔會啊，馬英九贏硬。當時個個質疑我，我冇可能輸嘅，我唔好意思，大佬你如果了解台灣嘅選舉，就知道咩事啦。我結果當然係百分中啊，當時20幾嘅民望都有50%。 50%。 嗱，馬英九咧就唔似梁振英。馬英九，如果我問我，我話佢似邊個咧？反而似董建華。佢條友想做一啲嘢，但係佢冇能力做。佢有做嘢嘅理想，但係冇呢個能力去做，亦都冇呢個手段去做。 老實人。 老实人，亦都冇呢个手段去做。 举报 系啦， 屌你咪政治系讲奸诈噶嘛？ 你就算你唔奸诈，你个心都要奸诈。 但系个问题嗱，又咁嗱，我系咁睇，我成日谂紧，当如果马英九突然间转变成一个奸诈人，你又好惊噶？ 咁我哋大家都唔会支持，又系有扑街人。中国人就好衰啊，一样嘢系衰人。 我哋中意个清清白白、干干净净 Mr. White， 我哋好中意。但系如果突然间话佢好捻中意玩弄权术嘅冚家铲，你边个强佢玩都瓜得。 又证明一样嘢，古往今来。古今中外的歷史，皇帝呢份工咧，好老實講，唔係好人做嘅咯。好似話董建華呢啲咁樣，蒙馬英九呢啲咁樣，佢有心做。佢另外一個問題係咩呢？佢勤力。如果佢入 嗱，我哋成日咁讲啊，有四类人啊嘛，你又聪明又勤力嘅人做行政院长， 系 啊，即系政令交落嚟，噼里啪啦做得佢聪明啊嘛，知道点样去做啊嘛，你懒，你懒。又啊懒得嚟又蠢嘅，喂唔紧要喎，做公务员，懒得嚟蠢咧，总之上面交代乜嘢，踢一脚喐一下，你唔好多做，多做啊，你又俾人嬲，不做不错啊， 总之个冇错啊嘛， 循规蹈矩， 依照 系啦， 系啦， 喂你聪明得嚟又懒惰嗰啲，喂嗰啲最好做参谋， 系， 唉翘埋双手指人去做嘢，因为聪明啊嘛， 你叫我谂， 佢聪明佢睇通晒个局系点样啊嘛，啊你叫我谂得噶，你唔好叫我做，一做一塌糊涂嘅，最大祸系边啲咧？蠢得嚟勤力就马英九、董建华呢啲，周围屙屎闻都闻唔切，就系马英九、董建华呢人，你话好似六八九啦，唔系。六八九呢啲系奸诈、奸险小人，呢啲系绝对同马英九唔同。呢个我对马英九先生嘅咁嘅睇法。咁马英九佢做流咩嘢咧？嗱，佢对蓝色嘅要求，深蓝嗰边嘅要求，深蓝嗰阵时嘅要求一样嘢咧，喺个教育局改翻正佢。嗰个所谓嘅转型正义，你扭正翻嚟一个教育局改翻。另外一个咧，所谓你执翻正啲所谓法治。那個法律系統咧，完全係受衝擊，好似呢次而家咁樣，咁好多人撲出嚟，其實好多都係台大嗰啲，甚至嗰個嘅懶人包，懶人包都係台大法學學院嘅，嗰、那個係完全有 bias 嘅，完全香港好多人就係睇咗嗰個，台大法律學院啊，冇錯啦，其實真係好多錯咯，其實真係好多錯。 台大院長又話教錯咗，冇教好啊，買 係啦，冇教呢個學生，咁我即刻喺網上反駁佢啦，佢都冇教好陳水扁啦，係啊，仲大鑊啦，陳水扁就 呢啲。就你要攞嚟讲嘅啫，你要直接教佢系咪？即系呢啲嘢叫多机会嘅。 嗱，所以话嗱，第三个我睇呢件学运。其中一個好好好處，我其實我上次咁講過，當然俾人鬧到狗彩啦。我話藍營未必輸。嗱，尤其是睇埋今日嗰個情況，好多人到今日都話國民黨喺年尾嘅七合一會大敗。咁嗱，你睇翻呢件事，呢個學運，尤其是發展到後期嘅方康走板，到跟住嗰兩件事，一件咧就衝擊行政院，另外一件事咧就圍中正一分局。呢兩件事咧。出現咗咩？維警察局同埋中央有個共同點係咩咧？一俾人塌住，佢就扮死狗。我係路過嘅啫。另外一個魏陽嘅話咧，就佢個阿公好叻㗎，阿楊貴係出名，即係敢於死嘅，犧牲自己嘅台獨分子嚟嘅。但係呢個就撈種啦，即係唔知啊廣東話點講啊？ 寶 種啊，即係呢個就唔夠姜莫姜啊！一俾人塌住嗰陣時候，即刻喊唔關我事，我唔係帶頭啊！屌，即係你係好大鑊，就係呢啲咩人？正因為佢哋。嘅表現係將一啲原本好唔妥馬英九、好唔滿意馬英九嗰啲所謂嘅淺藍嘅人士，就逼佢歸曬邊， 係即係逼佢哋團結， 逼翻佢哋團結。如果唔係，即係每一個藍嘅人都會問一樣嘢：你要唔要類似今時今日呢十幾日、二十日嚟嘅動盪，不斷喺未來四年或者八年繼續喺台灣出現？就類似2000年到2008年， 而家嘅輿論都係咁樣去， 仲會，因為國民黨一定吹呢樣嘢嘅，因為選舉嚟講，國民黨唯一能夠打嘅係咩咧？已經唔係經濟牌啦嘛，已經係叫做安定牌啊嘛，佢一定咁樣打噶嘛，所以喺呢咁嘅情況出嚟，嗰啲傳統嘅南營遊嘅北部啦，即係台中對上嗰扎啦，應該就冇問題嘅。 冇問題。 而家南部咧就嗰個巧妙就係咩咧？楊秋興會對陳谷，所以你會睇到陳谷點解喺對服務嘅立場裏邊同民進黨係唔一致嘅？因為睇出咗一樣嘢， 真係對高雄係有幫助啊嘛！ 唔止高雄，台中都有，所以林佳龍佢都縮縮地㗎。林佳龍都 同埋你高雄而家係欠債㗎嘛，大佬 欠啊，係啊，大家都想揾啲阿爺嗰啲 就咪冚家產 嚟笠佢啊嘛！ 欠咗幾廿幾百億咁，你喂咁你還唔還先？ 陳谷都上大陸㗎， 係啊， 都即係大陸嗰 啲，佢都要揾借大陸嗰啲錢嚟搞掂㗎嘛！ 南部好多都係講農業啊嘛，你嗰啲水果咁點搞先？ 其實最老實講啦，我好印象深刻。十幾年前我做到一個新聞咧，就是、台灣飾美行業其中一樣嘢就叫做鳳梨，種鳳梨。台灣種菠蘿好出名噶，全世界只有台灣嘅菠蘿唔結口嘅，就算青皮你都唔驚食嘅，喺台灣嘅菠蘿平靚正。佢哋種到咧唔種啊，因為點解菠蘿好扯肥，同埋賣唔到價錢。結果因為馬英九開放咗呢幾年，開放咗大陸嗰啲人過嚟觀光之後，去到台灣，你即係鳳梨酥嗰陣時，咪話咩一百大口信嘅，喂救翻維格，維格執笠㗎啦，本來。 維格 救翻一個 救維格，再救埋其他啲相關嘅 農業啊，農業嗰啲而家全南部種曬菠蘿，種到唔夠賣啊，大佬！即係你諗下嗰班農民，大佬啊，好多人都話又好似杜汶澤咁樣話齋，我又要賺你錢，又要罵鳩你，咁先過癮噶嘛，咁先叫救骨。民進黨一樣大把呢啲人，由於講翻呢個服務啊，服務咁樣嗱，啲學生就話黃金平又講。他说先审先定嗰个监察再审议。就此就好似话通过咗话根据民间去嗰个服贸协议咁样去比。睇个问题出喺边呢，民间呢个服贸嗰、那个嗰、那个咁嘅方针其实是建基于咩呢，国与国之间。国与国之间一个对等地位。 所以冇可能通过民间版。多撚嘢。你行政院版就是以佢是中华民国。地區 一國兩區 兩個區 咁樣去簽 地區， 即係如果 你就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個地區， 即係你呢樣嘢呢，如果學生版咧林非凡咧提嗰樣嘢，佢就話佢哋如果唔呢樣唔通過，你作為總統府，我就等佢點為啦。入總統府咧就肯定扮你噶啦，即係唔扮你都起碼唔會拎波板糖嚟招呼你，肯定揾支棍嚟勾你噶啦。即係嗰度行政院試過一鍋啦嚇，好啊，血洗啊，血腥鎮壓啊，就真係好老實講係冇乜可能嘅。咁但係而家援兵之後，好多人話黃金平贏曬啦，點點點啊。嗱，我又去睇黃金平呢個人，佢兩年後有冇可能選總統咧？我話俾你聽，冇可能。 冇嘅， 除非國民黨提名，佢就脱黨參選，可能好似做翻嗰陣時公元2000年咁樣，就扯鬆咗國民黨入邊，令到民進黨會勝。咁有冇可能咧？但咁我提醒提呢個意見嗰啲人，黃金平已經連續三屆，唔知三屆四屆，即係十幾年 立法院 冇跑過地方去競選嘅，完全係既得利益者， 不記呢個不分區名額攞上， 即係話佢啲裝腳，好老實講。一系就投咗绿，一系投咗蓝， 即系有点而类似咧，即系 宋楚瑜。 系啦，啱啦，嗱，有啲似宋楚瑜，亦都似香港边个咧，刘发叔。 系啦，冇错啦， 刘发叔咧，乡议佢做立法局议员咧，就唔系出去选嘅。是鄉議局的必然的。咁所以呢，即係黃金平。 即係 Mr. of course 啦。 Mr. of course 嘅。 嗱，所以話黃金平呢次係咪真係得米呢，我又覺得真係兩年後嘅事。了解台灣兩粒子彈可以改變成個盤嘅話，都唔好咁輕易落判斷。我就咁去講。但係今日民進黨嘅台戲就上咗啦。跟住落嚟邊台戲呢，就國民黨台戲嚟囉噃。大家去拭目以待睇，因為我哋留意成個學運到咗尾段咧，幾個人開始出聲啦，即係嗰鐵拇指將軍王入京啦，朱立倫講嘢啦，就開始半人不鬼地，啲學生提都有道理嘅。咁啊，甚至郭龍斌咧呢個撲街咧，就講到咧警察就唔好 錯錯 係啦，錯唔出聲，一百個好多人湧出嚟反彈啦，即刻撲出嚟又攬住方有靈。咁樣我就覺得嗱，呢條友即係半人不鬼㗎啦， 係咪即係嗱？呢個係正常嘅喎，亦都 即係西瓜又靠大邊你啦。嗱，由呢兩個人咧可以睇到，嗱，胡志強就高度肯定咗黃金平嗰樣嘢啦，就開始黨裏邊咧就嗰啲鐵拇指將軍王咧就蠢蠢欲動，又食指大動，仲有一個連勝文係未講嘢嘅， 因為佢未過呢個咩嘛，仲未過黨內初選 啊。嗱，呢樣嘢咧就我覺得嗱。南綠之間都各有各嘅問題，就話你話單純咁樣呢件事，話對邊方面有利有敗， 年資過咗係嘛？ 真係，但係你年尾嗰個選舉嚟講咧，就藍營嗰個選情咧，唔係話大家想象中咁差。好老實講，即係因為呢次嘅反彈啊，反彈都幾犀利，因為香港人點解會覺得藍營好大輸？因為佢睇緊嗰幾份報紙嘅所謂《自由時報》啊、《年代》啊、《蘋果日報》啊，咁全部。其實呢幾樣嘢，我有少少時間，我講埋先啦，唔好意思。因為點解咧？我逐樣分析點解啲學運領袖會咁樣？黃金平又點會咁撐阿馬英九咧？嗱，一樣佢嗰個本身個利益，另外一樣嘢，黃丹點解咁撐？因為黃金平有一個所謂嘅民主基金會，就佢話事嘅，就養住黃丹啊呢班咁嘅反對分子，咁啊養兵千日用在一時啦，咁啊各有各嘅立場。咁啊《蘋果日報》大家去嗰個集團咧，因為佢嗰個買賣嗰個問題咧，又唔俾佢一電視嗰個牌啦，咁啊當然係 又去借 慶噶啦，即係全呢班人完全有私心去做嘢嘅呢班傳媒， 有立場。 系啦， 咁啊三文治呢三 唔止咯，再加咗，所以香港你睇台灣嘅嘢，你真係要睇多幾份報紙，因為全部報紙有曬bias，歸曬邊嘅，歸曬你要好冷靜去判斷嗰個局面嘅。咁同埋一樣嘢，根本就無論台灣你點變，因為台灣個民主情況咧，其實都非常成熟嘅。你都話你今日最大嗰個問題就係話，如果你衝入去立法院呢樣嘢，你喺民主法制成熟嗰個國家，你係默許嘅，你係唔出聲嘅話，咁下一任好簡單講， 我又衝你咯， 你。就算你蔡英文做了，咁可唔可以俾一啲贊成統一嘅人去佔領住，要求同大陸傾？ 我又 可唔可以呢？即係呢樣嘢嗱，就算好似阿馬雲氹都提出嚟話，喂，直接民主嘅咩表現嚟，台灣可唔可以行到呢條咩路咧？我唔反對。我唔反對嘅，嗱講明嘢俾大家聽，我唔反對啦。喂，透過直接民主嘅方式，好似阿鬱敏提出話，喂，其實我係非常贊成嘅，服務呢啲咁大爭議性嘅嘢，交由全民公投，啱嘅。但係既然呢樣嘢可以全民公投，你直接民主，你台灣唔行代議政制，你話代議政制爛透啦，得 OK 冇問題，你咪通過改修憲行一個。全民公決公投決定以後，每一條法案都要全民公投，得噶冇問題噶。但係你都有一個程序啊嘛，有一個程序，又唔係用一通好似台大通學術性嘅嘢交喺政治上面去行啊嘛。 好似啲歐洲國家咁大問題，話唔能公投咯。 咪係咯，即係你呢樣嘢，我反而我覺得應該傾向於呢樣。 嗱，但係都有個問題嘅，就鬱敏提出話，即係你講，喂，服務即係既然咁大爭議，抌個公投啦，嗱。呢度咧，呢度出現咗咩問題咧？就係、是、喂，當嗰個成個社會嘅氣氛都對服務係唔信任嘅時候，喂，你一定撲街嘅喎！ 我諗而家唔係話對服務唔信任啊，而係個問題咧係直情成件事咧係失去咗理性，根本係唔信任大陸。嗱，成個問題嘅重點咧，好老實講咧，香港人咧就真係應該講出嚟一樣嘢咧，就係、是、因為。嗱，好老實講，呢單嘢大陸都要反省嘅。你對香港嘅種種行為，就令到台灣真係驚。 台灣咪攞嚟做例子咯， 驚㗎！你最初同我拍拖嗰陣時候，又話唔會喺當中大庭廣合抄我啊！而家唔止啊，喺大庭廣眾我剝咗我件衫。喂，大佬，台灣斯斯文文，哇！你個衣冠禽獸，你原來唔係公子哥兒， 你咁嚟嘅？ 你咁嘅，我唔制，咁我會嘅喎，大佬。 你對佢都咁，你對我都會咁噶啦。 唔係，即係呢樣係，即係人同自心，即係個禍源其實喺大陸。令我諗翻起咧，以前新華社台灣事務部阿放叔黃文放講句嘢，就真係，我覺得呢個共產黨係一個比較冷靜啲嘅人啊。佢又講咩咧？兩岸打唔打仗？兩岸打唔打仗？個問題喺台灣。兩岸統唔統一？個問題真係喺大陸。你大陸咁樣去再咁樣搞法嘅話咧，好老實講，你我話你就算台獨，你交由公投，我唔反對。但係公投之前，但一定要好有責任咁話俾班人聽，喂，可能會交過任務，可能會打仗。你哋大家接唔接受？如果你都認為係接受嘅，我覺得冇問題。 咁咪不惜一戰咯。 係啦，呢個我覺得真係冇問題嘅，真係但係問題要真係要講清講楚，就唔好去又抱琵琶，好似呢次咁樣又抱琵琶。明明你有份好多人喺後面幕後操弄緊，咁你又嘣一聲咁跳出嚟咁去講。同埋呢件事嘅 face 好嘅咩事咧？成個服務本來真係冇人識嘅，冇人明嘅。而家全台灣由基隆到屏東， 大家都噏幾句啦， 全部都可以噏到嘅。咁呢個係非常好嘅事。嗱，學生我覺得有樣嘢真係要俾翻個 credit， 俾翻 credit 佢哋，就真係因為佢哋嘅行動係令到多咗人關心服務，同埋跟住嚟嘅傾咗八個月嘅航運，航貿。嗱，好老實講，航貿如果佢哋班學生又好似服務咁樣去反嘅話咧。我可以斷言台灣的經濟就一定死硬，因為台灣咧，你嗰個航運嗰個中轉運咧，非常重要嘅。你一咁樣再搞的話咧，就完蛋噶啦。你無論你蔡英文你做到，你都係你都係好 Q 大鑊嘅。 即係有啊，步陳水扁後塵， 慘過陳水扁啊，慘過陳水扁啊。因為當時大陸對陳水扁其實唔係冇希望噶， 都仲有寄望。 係啦，如果你咁樣搞落去的話咧，因為你呢次咧，你蔡英文有啲動靜係好老實，我都對佢有啲失望。因為原先好老實講。我是考虑过投蔡英文的。咁因为我身边一啲朋友係真係对即係俾 pass 返你意见呢蔡英文小姐佢自己本身个理念啊个能力啊同埋嗰个手腕呢係高嘅。 同埋即係起码个清新呢个形象先啦。 係啦係啦同埋。 国民党死气沉沉啦。即係你话我话啦我哋虽然国民党即係我哋自己都系国民党。 恨铁不 成钢。但事实上国民党亦都係真係几呢尤其呢十几廿年都冇乜点大嘅改变。你睇下台中仍然搵我哋老虎出嚟。咁你已經知道喂，大佬 为什么 不是第一日出现的嘛，你不 是令我们想想经过先生讲的，你要去青年之间去做功课，为什么你不栽培青年呢？ 你又走入群众 之中的嘛。 但这次都好，其实大家忽略了一样，香港忽略了一样东西，其实国民党里面青国民党有个黄炳忠，黄炳忠和我还有一个我不太记得的名字，就有两个学生都是出来开始顶紧的，就真的是逼回出来的，即是很多东西国民党这个党就叫不逼不做事，他天生犯贱。我哋先，天南我都系咁样讲 嘅，都唔系国民党噶啦，即系老 嘅党， 老党，即系经过一百年或者经过几廿年。 即系你其实你真系要乌低身去聆听后生嗰班 冲嘅老树，老树系盘根吓，错综复杂啊！ 即系个利益啊，嗰、个关系，正如我头先所讲，我真系真马英九嘅，真系唔系深绿啊，唔系绿色嘅，系深蓝嗰班啊，因为个以为马英九想嚟，喂你180度扭翻过嚟，又点知佢傻佬咧？佢做嘅嘢 做全民总统啊嘛。 佢要親嗰500多萬投票俾佢，唔親嗰啲700多萬投票俾佢嗰啲， 700多萬我得屌你咁，我都囊中之物啦，唔使理佢啦。 咁啊，結果咪 五百幾萬親我啲，我要籠絡佢哋。 佢要 瓜親，結果就500多萬籠絡唔到，嗰700多萬得失埋。咁你乜鸠都冇晒， 所以话你嗱，讲到呢度我时间差不多啦，我哋归纳一样嘢咧，我哋就。因为我睇台湾嘢咧，唔知睇服务，我哋认认真真咧要了解台湾嘢，你真系要睇几方面，要睇佢过去嘅，同埋要睇台湾嘢咧，不断要戒慎恐惧一样嘢咧，就话佢哋后边有冇蓝绿因素， 系 佢哋有冇目的实啊嘅 你一撇开蓝绿因素，其实就好难去判断台湾嗰个情势。 但系而家仍然喺香港有好多人咧， 捻识噶嘛佢哋，捻识你话我话啦， 仍然觉得即系唔关蓝绿事嘅，呢、个黄生文纯结嘅， 纯乜嬲嘢结啦，即系咁你唔系应该咁讲嗱。跟住佢成班嘅學生咧，可能係純潔嘅，領導嗰啲就絕對唔純潔嘅， 冇錯啦， 係咪？即係我哋又唔可以即係一竹篙打曬 人，甚至我哋話號稱有50萬人啦，有冇我哋唔好拗個數字。就算有10萬，就算有5萬上去，你買英九，你都要出嚟同我哋講嘢， 都係一個數字嚟嘅。 都你都要出嚟面對， 面對 嘅。你今日就係你有冇面對？你有冇面對？同埋成件事，我哋鬧買英九咩嘢？第一，你嗰50萬你冇面對，正式面對。即係點樣 feedback？ 你應該馬上當晚要開翻個記者會，逐樣講翻解釋翻。因為嗰50萬係咪真係了解服務咧？唔見得，係咪真係完全支持班學生？亦都唔見得。至於所謂嗰啲咩黑箱作業啊、違憲違法啊呢啲，全部係 Q 噏，全部你細心你睇翻網上面嗰啲嘢咧，就 做個議題嘅啫。 全部係假議題。呢單嘢其實説穿咗一樣嘢，真係一個選前嘅熱身賽啦，選前嘅熱身賽。 我哋都成日咁講啦，嗱呢個民進黨咧。就是这个选举叻， 选举叻， 自觉不叻，国民党就自觉叻，选举不叻， 自觉都未必叻，我老实 说，即是相对相对来讲， 好老实讲，我到今天我都说我都就是一路跟阿翁文都讲的话一模一样，我费事之后在上面，你马英九当选之后，你为什么2008年那时不叫宋楚瑜出来做， 是做行政长，是 你一路用的你都是圍繞你那班書生 同質性的人， 同質性班書生是說不得的，你好像江宜華那些大佬，即是一個陳聰，一個江宜華，再加一個劉兆元，全部都是書生， 即是 書生五國就真的是這些， 寫兩本武俠小說就可以了， 即是你很老實難聽這個你叫 Martin Lee， 你叫李柱銘出來 去做特首， 一樣撲街的， 一樣撲街的， 即是你這些人從沒有行政經驗的嘛， 你真的做事你要行政經驗，有時你真的落到民間深層次，為什麼我到今天說泛藍未必輸呢？在台灣今時今日有很多公務員都還是藍色的，都還是很堅守住個崗位，在北部以上的其實南部其實都是不少，他們對台灣的前途其實他們經歷過這20多年的5次總統選舉，7次修憲，他們對這些政治上面風風雨雨他們習以為常，我們香港人就很老實， 大驚小怪， 不要這麼大驚小怪，也不要呱呱叫哎呀台灣怎樣怎樣，我們今天香港明天台灣要浪費氣，人家指著你鼻哥笑啦，現在最近網上已經開始出來啦，說香港人為什麼會支持我們台灣這些學運啊，結果他們得出的結果是什麼呢？因為我們台灣只要跟大陸保持一定距離，香港人可以賺回以前我們中介人的錢，大佬啊，你這些說法都出得來的，那你真的睡得覺，收得工，那你可以，我們經常都這樣說，為什麼我上次在這裡說台灣人對香港是真的有講法有看法的，就不是說我們、一廂情願這樣說，喂 我們應該 去撐一下，去打一下卡，去跟人握握手，甚至現在說邀請林飛帆過來香港實習戰中，我說唉 我都唔識。 林非凡著件咩撚嘢咩？香港咩啊？香港獨立啊？ 唔係支持佔中啊！ 支持佔中件衫就已經好撚開心喂，大佬老實講，林非凡知唔知佔中係乜春嘢咧？嗰個著件衫叫做哦，你哋香港人嚟到，我令你高興下，著件衫俾你開心下。 即係台灣係好識玩呢套。 咁你哋又覺得屌哇？林非凡都支持我哋佔中，曬撚氣啦！ 即係你要記住一樣嘢咧，台灣人係由上到下嘅人。全部人是懂得做 show 的，全部是 show time 嚟噶，佢哋好識，好識 跟佢哋最政治嘅認識，絕對係叻過香港所有嘅人， 包括台面嗰扎。 屌你喂，台灣嘅的士司機都叻過嚟嘅，講呢啲，佢都講得頭頭是道嘅。 即係唔好成日將香港嗰套失敗豬嘅經驗去推出去。你反而咁多個咧，我覺得大家要睇一個人嘅嘢食，一樣係學運領袖，大家真係走路走法唔同。黃丹咧就墮落啦，收咗陳水扁錢啦，因為嚇逼要無理由收下黃金基金會養住，係交大資訊人工啊，搖人多啊，即係佢老細仲係蔡英文嘅文膽嚇。咁呢個錯綜複雜關係，我上集講咗啦。咁另外一個，我好建議，好建議，即係大家喺網上面睇嘅，就柴玲嘅前夫，亦都係學運嘅領袖封崇德先生，佢寫過一篇嘢喺4月3日嘅。咁其實咁多文分子，我覺得佢係比較上成熟一個。佢係好難得，好難得去到美國之後，第一佢冇李錄嗰啲咁樣棄政從商，非常成功啦嚇。咁佢亦都一條好路，亦都冇好似查靈咁樣信咗教之後就原諒嗰啲槍殺嗰啲天安門嗰啲人啦嚇。咁我老實講，即係阿陶傑已經話佢啦，唔係你去原諒嘅，係死者嗰啲人原諒嘅。咁亦都冇阿做咗阿台灣姑爺阿肥仔開戲咁樣咁啊。日日夜晚夜夜笙歌走去蒲頭啊，溝女有就黃丹呢咁樣啊，喺哈佛畢唔到業啊，咩原因唔好理啦，畢唔到業咁啊，走去台灣啊，就講馬克思主義咁啊，封崇德又講啊，一個 point 好緊要嘅，點解呢次台灣嘅反彈都咁緊要？年輕人真係冇出路，個薪水唔高，冇錯，但係啲年輕人有冇需要檢討下自己？即係例如話，因為呢十幾年嚟，咪喺網上世界沉迷咗一個宅男， 自我 世界。其實香港一樣嘅啫嘛，香港一樣啫。你個競爭能力係低咗嘅，咁但係一個外來環境，大陸國力增強咗，但係增強得嚟咧，佢冇將一個普世價值。即係嗰個人類最追求嘅價值，跟住佢係反而係令人覺得更加不安嘅。佢一個強大咧，睡醒嘅獅子，喂，獅子嚟噶嘛？你都識講啦，大佬。 邊度有和平嘅獅子嘅都 咬。係啊，大佬，你唔係食齋噶嘛？仆街，你食肉噶嘛？咁係人都驚你噶嘛？大佬，你話呢只和平嘅小白兔咁啊，唔同嘅和平嘅鴿啊，係咪先？我俾啲谷你，我養到你啊，係咪先？你獅子嚟噶，大佬，咁啊，係咯，即係台灣唔民主，在香港同大陸，香港同台灣。唔係大陸唔民主，香港同台灣都冇可能民主，佢嘅民主受到好大嘅陰影，嗰個磁鐵嘅扯拉扯陰影。咁好老實講，台灣有今日咁富庶，香港今日咁富庶，你唔用一個民主制度，我試問你點樣保障到你私有產權？ 係。 封崇德亦都講第三點，佢講台灣學運同北京學運係唔同嘅，本質上面嘅唔同嚟。 當然唔同啦， 好唔同嘅，即係所以話，即係再唔好講話，即係血腥鎮壓啦，同六四一樣喺台灣發生啊！呢啲大佬啊，我諗講嗰個嘢嗰人都未見過25年前發生嘅事。唔好意思，你睇下片啦，問下啲老前輩啦，嚇、 一聽到學運就即係等於類比。 係啦，同埋一樣嘢咧，就話呢個學生佢嗰陣時寫咧，啲學生仲未退，佢話要諗好個退場機制，你先唔好參與。其實佢係幾負責任嘅一個人嚟嘅，即係我覺得幾建議大家去咁樣去睇下。同埋咧呢件事咧有兩件事，我補充埋先 ending 啦。買冇所謂啦，遲少少啦，還要講開有人。一個我睇成件事，我批判到一樣嘢咧，成個傳媒之間嘅墮落。 嗯， 即系我本身读新闻系出身嘅，就即系我哋嘅教师一路咁样讲，作为新闻工作者，一定要企喺当权派嘅对立面。但系唔等于你 系 帮反对派做宣传机器。呢样嘢，我睇台湾而家系堕落咗嘅。 但只不过港台都好似都系一样咁， 即系香港同台湾嘅情况都系一样。 而家开始呢单嘢系嗱，因为点解我咁大感触呢？我好清晰，好清晰記得，真係1989年嘅事咧，好多記者跑大陸線嘅記者係不知不覺，我強調啊嚇，有部分不知不覺，好多係先知先覺，有很多係自動自覺，就 involve 做咗民運分子，譬如幫人嚟帶錢，嗱邊個唔好講啦，幫人嚟帶啲資源、 帶消息、 帶消息，呢樣嘢係偏離咗新聞工作者 嘅工作 嘅呢個完全偏離咗，就即係等於我哋成日話喂。 人哋俾錢我哋去買單新聞得唔得咯？梗係 唔得啦， 因為你今日俾錢落幫人哋做廣告 propaganda 咁啊事少。但係另外一個一啲貼幕國家，你收人錢去報導一啲嘢，呢啲係情報嚟嘅，國家安全嘅喎，人哋拉得你個間諜嚟嘅喎，呢啲係。 即係呢個係幾十年前，即係我哋僆仔嘅時候咧，就有啲所謂叫閃稿啦。 閃稿呢啲係問題少㗎啦， 問題少啊。 即係呢啲係咪宣傳咯？但係你一個咩？一個政治運動裏邊你。戇居居 involve 太深落去嘅話，幫咗某一派人講説話，冇咗立場嘅話，你係非常危險嘅。 非常危險。 你六四嗰陣時試過一鑊嘅啦，我諗年輕嘅記者啦，我講呢段可能忠言逆耳啦，我覺得你就真係要唔好好好冷靜去睇，你唔好咁裝落去。好似話星雲法師講嗰段嘢咁樣，有部分好資深嘅記者就話：屌呢啲咪漏屌咯，突出嚟。星雲法師冇講錯。 唔係，同埋呢啲， 即係佢話你有心去改革嘅，你咪讀好啲書，充實到自己，即係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啊嘛。 同埋呢類，譬如啲刑咩呢個刑嚴正法師咁聲聞，佢講呢啲都係四平八穩嘅嘢啫，啲大道理嚟嘅啫，就何必批評佢哋咧？係嘛？即係喂。佢點講都唔會錯嘅， 唔係點解你一定要發展到人哋講句説話一定要親你自己嗰派，你先接受到？係慣咗網絡上面馬上就 dislike 人哋，我哋話真係叫槍斃咗人哋。即係網上你可以咁樣做冇問題，但係咧你尤其是傳媒界你就唔好。即係我覺得你一定要保持住一個中肯啲嘅立場。 同埋即係除咗記者之外咧，有啲所謂香港嘅所謂評論員咧，有啲電台節目主持咧。都是很有立場的，咁有冇立即係有立場係好定唔好咧？咁 唔係有立場， 做評論有立場冇問題嘅， 冇問題。 我哋呢個台啦，政治新聞都有立場啦，做評論有立場，但係報新聞就 報新聞唔得嘛。即係你作為一個記者，作為一個記者嘅身份嘅時候咧，你就不能 去 偏頗噶嘛。 好似話你咁啊報出嚟咁。你有冇報翻藍色嗰邊啲人反制嗰方面係點啊？ 譬如你圍極有1000人圍呢個中正一咁， 第二日就馬上有人去送花， 第二日有人送花啲，你有冇報咧？ 有冇咧？係咪 你哋都話屌呢兩人幾嗱？呢個差呢個差館當年就鎮壓呢個，當日鎮壓呢個行政院嗰個清場嘅，嗱而家圍鳩佢啦，嗱幾咧啱？ 即係我哋要平衡翻，即係你話咁樣唔平衡得唔得咧？冇問題嘅，咁咪影響你個公信力咯。即係你叫我今日信自由時報講嘅嘢，我覺得我就一定唔信咯，即係唔好。好玩啦，系咪先啊？大家系咪先？即系咁样去计，即系当你有个立场，即系等于人民日报讲嘢，你信唔信？人民日报日人民啊嘛，大陆人都咁样讲，日嘅意思真系少啊吓。咁样最后一样我想讲咧，就呢件事，我发觉咧有一个新趋势系咩咧？所谓嘅网络水军啊。或者我哋解釋咩叫網絡水軍咧？就譬如話一個議題出咗嚟，譬如好似頭先咁樣講，網絡警方鎮壓，就馬上出一啲話啊，全部支持警方嘅，就一個即刻開個 page 專頁，就大家入去贊啦咁樣。咁咧就一樣嘢叫網絡水軍係咩咧？一個人去編咗30-40個帳户，30-40個再爆30-40個，喂呢個幾何級數喎？ 嗰啲幽靈户口啦， 咁所以話就好快就嘣一聲幾十萬咁樣灌落去啊！ 咁呢個， 哇！你睇下馬上幾十萬個 like 啊！嗱呢樣嘢咧，我話俾你聽咧，最先原創咧就唔係台灣嘅，係 大陸， 係大陸嘅，係邊啲人搞咧？搞嗰啲商品啊！ 嗱，所以即係嗱而家話咩支持呢個方遠玲呢個 page 就已經有20-30萬啦， 10萬個係俾人篤咗出嚟話嘅， 方遠玲都話：你哋唔好做神。嗱，佢自己都講啦，你哋唔好做神，大佬，我做翻我自己應有嘅嘢啫。你唔好將我搞到好似神咁樣。 呢個方遠玲係一個我睇啊，非常負責任嘅人。佢亦都保持最後一刻就係佢啲學生點解係圍咧？佢就話學生，佢同方遠玲講話：好，其實你嚟天亮之前唔會驅散你。咁真係人哋7點先掃你啊嘛。咁天亮， 你話過唔驅散我喎？ 係話過唔驅散我天亮。 天亮前啫喎，大佬。 係咯。咁即係我哋成日咁講，你係暴力清場。我都是壓有暴力，我都好希望拎個棉花糖乖仔啦，翻屋企啦，我都希望是咁。 咁你唔走，我哋邊度抬㗎啦？抬你掙扎， 即係我會覺得你班咁嘅大哥，你出得嚟行嘅， 就預咗要還㗎啦。 你係預咗㗎啦，你預咗冇波花糖、冇棉花糖俾你㗎啦，大佬。 佔中咁愛與和平， 唔係喺你講明愛與和平，佔中唔係佔院死事咪得咯？ 係 佔院死事啊，死狗。 同埋你係唔反抗俾佢拉咁， 唔係 又影住你話佢唔反抗，你都係 人哋好斯文行過嚟拎張報紙走啦，冚家產走啦，撲街咁樣。哎呀，我哋唔好俾你打，我哋用凌厲眼神啤住佢。喂，人哋係咁樣，佢又唔上呢啲堂， 我覺得就真係唔好咯，咁樣真係有少少暴力，我都覺得係美中不足，應該咧就温柔啲， 請佢哋走， 或者即係每一個學生俾個電話嚟叫佢媽咪嚟，你湊佢放學啦，即係我覺得應該係咁咯，好唔好咧？咁樣好唔好咧？即係我覺得你做得一個社會運動，你好多時候你預咗，你唔好話過後咧，啲學生拋頭露灑熱血，屌！真係唔識講啊！你啲咩？ 咁結果最後就即係引用呢個法例去告你嗰時，你又話抽頭算帳。 嗱，老實講啦，呢個法例咧，我呢個 ending 咧就話，好多人就斟酌咗一點，因為學生話，應該係開始有啲聲音出嚟話寬恕啊，點點乜乜乜。我都話寬恕與否，嗱，又真係睇台灣個司法制度點樣去判斷。但係有理冇理咧，好老實講咧，就即係話。法務部咧點樣做？一定要有你冇你告咗你先 嘅，要做嘢嘅， 一定要做。即係如果唔係嘅話咧，就始終嗰個問題啦。喂，完全係唔需要負責任嘅。請問， 咪屌你，我又嚟咯，我都嚟。而家有少少唔啱我咪嚟咯，我又佔領佔領物咯。屌你香港車話唔加產量， 喂咁我哋要組團佔領故宮啦，大佬。老老實實啦， 食支煙抌咗落去，罰撚咗。 你唔好拉我啊，大佬。 我聽日就衝呢個入去呢個食環署嗰度霸撚咗你個地方㗎。 香港唔得， 香港一定唔得， 通英一定唔會咁。 香港通英 講啦，即係如果你哋同意咁樣，咪做呢啲咯，可以。 咁我極力主張佔領故宮博物院啦， 咪即係 立兩個翡翠玉先， 啲瓷器光硬外處理啊。 嗰啲即係輿論上一邊嘅普遍上嘅要求咧，都係希望能夠即係要法治嘅。 嗱，老實講，你問我個人咧，我覺得告就一定要告，判亦都要需要重判，但係 去到 總統要特赦，因為始終佢哋係無知學生。好老實講，佢人生經驗淺，容易受人唆擺。 咪最好嗱，最好嘅 ending 就係咁嘅，你告佢，跟住即係法庭 輕判咯，係嘛？ 或者法庭可以重判，總統要特赦，即係你呢樣啦，睇你識唔識攞個 credit 咯。 睇你識唔識玩啦？點樣去攞 credit？ 咁你即係等於有時咩長毛啊啲拉上去法庭，咁你第一審有罪，第二審咁跟住原來都冇乜事嘅。 咁嗱，所以話咧，話嗰個結尾咧，成場嗰個所謂太陽花運動咧，其實都係好貼切嘅。講到最後咧，即係如果係哎呀要過一個堂入一入獄嘅話咧，咁個菊花真係會變太陽花。 太阳花变菊花，好啦，咁我哋呢次就完啦。好嘅，多谢阿老大啊， 多谢，唔好意思，今日真系 要俾一只歌嘅喎，你话 吓，有一只歌，有一只歌，咁啊，只歌咧就叫做睇先啦，我睇下咩歌嚟嘅先。嗱，呢首歌咧叫默然回首，即系我哋希望啲后生仔啊，默然回首嘅时候睇，即系因为咧嗱，我哋要咁睇。好多當年幫民進黨，尤其是陳水扁年代啦，一紮啲後生嘅幫佢手做 design 啊，去吸引呢啲後生仔嗰啲咁樣嘅眼光啊，呢班人最後都做咗陳水扁嘅幕僚，最後即係貪污入獄呢樣嗰回事咧，即係 有一班馬永成啊、羅文嘉，羅文嘉就不如歸去啦。 嗰時都係， 仲有你講嘅成功例子嘅，咁我再提一個真係好大鑊嘅例子咩？記唔記得兩個月前喺台灣咧？呢單好細嘅新聞喺便利店啊，偷咗包益力多嚟飲，嗰個就係以前幫陳水扁，就係類似今日嘅林非凡嗰啲學運領袖嘅人嚟嘅，嗰個就係啦。 即係話呢一班人咧有機會啦，即係如果我哋如果個推測喂呢個蔡英文會當選，喂呢一扎學生可能將會成功。 我哋都希望佢好，我哋都希望佢好。 即係當佢默然回首嘅時候，當佢。俾人哋即譬如真係當有機會真係做咗蔡英文嘅幕僚，你個機構又俾人哋衝擊嘅時候，你默然回首望望當年你俾人哋衝擊人哋嘅時候， 即係好老實講啊，阿老姐，即係始終中國嘅老話咩？不當家不知柴米貴啊！即係我哋而家同啲仔女講，喂慳啲使啊，細仔，你唔好咁大使，佢唔知㗎，到你每個月。將水費單、電費單、煤氣單、電話費單，全部一朝都到眼前來嘅時候， 要你加啦！ 唉，柴米咩啊？油鹽咩啊？琴棋詩畫書酒花，當年事事不離他，如今七事都有變，就柴米油鹽醬醋茶啊嘛！我大佬，社會係現實嘅。 OK 嗱，點樣現實都啦。嗱，呢一節時間都差唔多到啦。 默然回首啊 ！OK 嗱，大哥，你臨走之前咧，即係嗱，我哋最初揾大哥你上台咧。 其實講西藏嘅， 講西藏嘅， 屌啦！識得講撚咗幾集都講唔到西藏， 變咗西遊，搞 搞咩咧？ 嚇、啊！咁啊，雖然即係你係台灣通咁啊，冇辦法啦。 下禮拜 嗱，下個禮拜咧，我就應該唔喺度啦，我喺台灣。咁啊，即係變咗咧，就請阿宋興同阿錢興啦。錢興今日請假，咁下個禮拜佢翻嚟噶啦。咁啊，阿沈老大啦，咁啊講西藏啦， 講西少啦， 係啦。咁好啦，我哋聽一首《蓦然回首》，呢個叫楊秋兒啊，一個大馬嘅歌星。咁佢又喺舊年嘅3月21日就過身嘅，即係都成。佢1958年出世，咁就潤壽啊，就60歲，咁即係連天地人計埋啦，即係死人報第3歲啦，咁就就當係即係新聞報道都有60歲嘅，咁都一個喺大馬都幾出名嘅一個女歌手嚟嘅，因為你知大馬呢啲都係好受台灣嘅一啲國語歌影響㗎啦，佢係能夠可以喺大馬國語歌裏面能夠飆出嚟咧，即係佢有佢個實力嘅。咁呢位楊秋兒小姐，咁我哋聽一首《蓦然回首》，我就翻嚟。